上说我来非为别的事，为只为国太太病在床，想救主携带着公子过江探望，书信那一封，前尘我过江，孙夫人见书啊，如胶醉呀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之中泪两行啊，说道是我母病急，皇上又在外，可命人修书转达皇叔，咱们再去过江。周善说这西川到荆州啊，驼路遥远，老国太病在垂危，一路好话。夫人说如不然必报那位军师诸葛亮。周善说哎呀呀，夫人的高见真欠存量，那军师执掌是国中事，这是家事，却有自主张，倘若推脱难以专主，如果然等皇叔回来你再商量，那时节这两下天涯呐，三个日久啊，怕是怕国太他命有伤。夫人说、哎、不辞而别，恐是大礼，路途上若有人拦阻啊，怎么能够过江。周善说请君主出城吧，看有准备，在大江中我早有防备，了也无妨。哦，夫人点头说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，也不用多，从人只带十余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堂。丫鬟传出主事齐备，这位孙夫人归心似箭，也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备思量。 到那怀抱，我都小儿郎，在府门以外把车上那周善先行，早离了府堂，孙夫人一生好勇，专武士重压环背，举囊跨马，各带着刀枪，那人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，嚯的多时来到了江南旁，后碰碰那重压环，一个一个叫下马，从夫人的车内接小王，这周善忙吩咐快着大扶手啊，他们主仆们纷纷就进船舱。夫人说，你们跟来的同人呐、皆不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，儿郎们得主得令，他们一个个御车拉马转还乡，将然要骑毛车跳开船走。在我耳边相猛听，等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愿发沉够胖啊。远江河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九曲翻影冠顶梁，神树树酷莫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口阔地何方，后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，雄赳赳膀炸腰圆，气概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光，细挑那雷甲丝套，穿就不锋利利，青钢宝剑笑中光，你砸砸那湖中密板，凋零间飞鱼带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弄一双那虎头战靴，飞玻璃悬一堆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，银鞋寨情义敢，兵精将怕那五高山飞枪，来的是真定府常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坂坡前藏把美名扬，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连说是不好啊！

峰和群臣盼想九鼎，忽一日帮军殿的薛景山城下报号，在城楼上爱将的镇馆要笼络英雄，卖人鬼在帮军殿上招亲，未曾起奏因大唐绿野，可遵守起在军营，况遭贬时寒心曾上过绝户本 因去罪， 我袍不认小英雄，薛景山二闯重围，将娘娶人妇薛仁贵，见凡是闲人马奔城，但梳妆相去端正悬金剑，素正衣素胸衔纽跨银龙，好在冷带风尘够幸言，寒宁下烈容，二十年被日月消磨，家人半老依然是那当初的动作，还是旧日大山青。 其实如果熟悉我们曲艺的这个朋友可以看得出来，夏言演唱起来真的是非常像一个人。 欢是旧日大山青， 其实如果熟悉我们曲艺的这个朋友可以看得出来，夏言演唱起来真的是非常像一个人，杨凤杰老师，那就因为他就是杨凤杰老师的弟子。 咱们念唱《博望坡》的片段。 三八圣安，五丈着关云长，正立的那位绕着龙囊上观战，本凭那迷竹剑用玉尊前，徐元直临行他走马把诸葛见，那位玄德公他是求贤如渴，不辞劳苦趟风冒雪，三顾茅庐去请大仙，那这位诸葛亮才出了山呐。 累的是满头大汗了。 他刚才说我累，我一点也不累。怎么说呢，昨天我演了一场，只要一演出精神就大，一不演出会叫我妈说懒。怎么办呢，只要一上来精神就大。